真爱的冷战，激烈的叫骂，那种更客观。我早习惯将所有害怕都当作幽暗，以爱之名，我小小的河那流量和伤痛，以爱之名，想留下脆弱。是创造我的人生。爱情的贪欢，童年的辉煌，那种更可叹，我早习惯。将所有害怕用冷漠欺瞒，以爱之名，是命运决定每个家的泪光，以爱之名，像泪的闪过和夏日的天空，只为了快感的冲动，只为了笨蛋的寂寞， 浅浅的微笑，深似海的眼光，都能掀起我滔天的巨浪。 你相信吗？只是你吗？这次我们放弃依靠，哪怕拥抱在身上画下深深的伤，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哪怕是最后画面，我的世界因为爱过为完美，谁都不该离太远。只要看你一眼，一瞬间，足够我熬过千年。我不后悔，爱若让我遇。我们要一起好好迎接那句点，

声的狂喜，如此颤动着我的心灵。 清晨阳光吻在脸